勾选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emban 2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。12月7号和14号星期日到 Seremban 2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，开启 Iconic 生活。 现在勾选派出一号 Broccoli 李伟俊和二号 YYY 盈盈， 他们的任务就是帮你们充满正能量。 准备好了吗？ 1、2、3，勾选 Magic Hour。 勾选 Beyond Trend，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 TGIF， 来到了6点钟，一起来喝鸡汤，咚咚咚。 山洞、耳洞、空洞，哈！勾选咚咚咚。 勾选咚咚咚，今天我们来懂得这碗鸡汤呢，哎，它是来告诉你怎么去发现自己到底是不是一个控制狂。想问一下在收听的各位，你觉得你有控制人、控制事情的一个倾向吗？如果你要掌控某个东西没问题，但是如果这个东西没有被你掌控，你会不会抓狂？会吗？如果是会的话呢，确实有一点点控制狂的倾向了。今天我们来听的这碗鸡汤呢，它教你可以更仔细的去观察你自己。我们来听听看这碗鸡汤吧， 一起觉察到我是不是在控制一些什么， 去观察自己有没有执着吧。你有没有告诉自己，我没有做到什么事情之前我是不会快乐的，我没有在成为这一季度业绩冠军之前我是不会快乐， 对， 我没有娶到这个老婆之前我是不会快乐，然后包含我们身边很多朋友，我在还没有交到女朋友之前我是不会快乐，嗯， 我没有赚到多少钱我是不会快乐。 对，只要你有发现你有这样子的执着，你被目标绑住，不是你在完成目标，而是目标在绑定你的人生。我觉得我现在都会问问自己，我如果现在没有这个，我真的就不能快乐吗？嗯，我会挑战自己的想法， 要怎么去练习 ？Right， 挑战自己的想法，问一下你自己：如果今天我真的没有得到这个 A， 没有得到这个 B， 我没有认识了那个 C， 我没有跟那个 D 在一起，我真的就不快乐吗？当我们明白目标要清晰，没错，但是如果你把目标看得太死，像这个博主说的一样，就是目标绑定了你的人生，并不是你绑定了目标啊！大家思考一下，回来我们再继续讨论这碗鸡汤。手机过身 ，Be on trend。 他时常给人走红毯， 他时常捉弄人， 不需要。 他也是我的搭档 Broccoli 李伟俊， 他也是我的搭档 YYY 盈盈。 勾选 Magic Hour， 勾选 Be on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听过的歌曲呢，有来自 Irene 的 Like a Flower。 山洞、耳洞、空洞，哈！勾选咚咚咚。 勾选懂懂懂，今天我们来懂的这碗鸡汤呢，它告诉我们要怎样去克服你过于把目标看得太重的一个小毛病。我们有设立目标是没问题，我们对东西有方向感是没问题，但是如果今天你抱着的心态呢，像以下这个博主说的，那可能就不太好了。我们听一小段就好啊，重复一次， 去观察自己有没有执着吧。你有没有告诉自己，我没有做到什么事情之前我是不会快乐的，我没有在成为这一季度业绩冠军之前我是不会快乐， 对， 我没有娶到这个老婆之前我是不会快乐，然后包含我们身边很多朋友，我在还没有交到女朋友之前我是不会快乐，嗯， right， 就好像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人在工作也好，考试也好，哇，今天我 SPM 没有拿到负 A， 我真的不会快乐，哇，今天那个什么篮球比赛冠军，这一次我们的队没有赢，我真的不会快乐，哇，我现在出来工作哦，我没有拿到我的老板的赞赏哦，我没有拿到花红，我不会快乐。我们会有很多执着，我们会有很多想要完成的事， which 我觉得至少你有方向，这已经很 OK 了，但可怕的是呢，你不要觉得说今天你要这个东西你得不到它，你的人生就等于没有乐趣，这是很危险很可怕的。因为我还是很相信一句话，我们活来它本身就是一个过程。拿 Broccoli 的例子来分享，我确实也是一个蛮加速的人啦，老实说，我在地产那边，我本身也是觉得哇，这个季度我一定要拿 Top Sales， 我一定要上才拿奖，如果没有拿奖的话，我觉得我这一次是很失败的，我会有这种想法。但对我来说，它是一种动力，它会每天驱动我去努力达成那个目标。可是如果真的来到结果的时候呢，我可能真的没有达到，可能没有拿到第一名，没有拿到第二名，或者是这个月没有赚到这笔钱，我会跟我讲 It's OK， 至少我还活着啊，只要有活着就有希望，只要活着有希望你就有机会啊。反正抱着这种比较顺其自然，如果结果来了也欣然接受的心态，其实我觉得比较 balance 啦，可以有目标，但是目标不达成的时候也要放自己一马， OK， 所以希望大家学起来今天这个鸡汤啦。 然后 TGIF 呢好好的放松，下个礼拜再继续再战咯。手机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，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Super Junior 的 Mama Sita。 Super Junior 的演唱会将在明年1月17号傍晚5点在 Asiata Arena Bukit Jalil 引爆啊，真的是大爆啊，因为呢他的门票已经卖完了，但是买到票的朋友真的是恭喜你，1月17号我们在现场见啦。 山洞耳洞空洞哈，古炫懂懂懂， 古炫懂懂懂懂懂懂什么呢？来懂这个潮语，它叫做四个字，季节歌单啊。季节呢就是那个 season 啊，季节，然后歌单就是歌曲的歌，song list playlist 也可以。什么是季节歌单？我给大家一些小 tips。 这个潮语呢它在现在是很 trending 的，现在 right now很火热啊！你在 IG 也很常看到啊，你跟朋友聊天也很常聊到的季节歌单，来听听看我们听众朋友，你们来猜一下这个潮语是指什么意思呢？在马来西亚也是通用的。 我觉得季节歌单呢，应该就是指，好像比如说 Christmas 有 Christmas 的歌单，然后新年有新年的歌单，那个歌单里面的歌呢就是非常红的，每一次这个季节都会播出的那一首歌。 OK， 你就是指在特定的节日，可能像是明年新年的时候呢，新年要听什么歌啊？如果你问我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恭喜你发财，恭喜你精彩，然后再来呢就是大团圆大团圆，然后如果你说现在 Christmas 的话就是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 right、啊、我懂我走音，我懂我破音，但那不是重点。可是呢 JC So sorry， 你答错了，没有答对啊，哈，还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回来再让其他的听众朋友继续猜这个潮语了。设置勾选 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Hello，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Seventeen 的 Thunder， 我们继续来猜今天的潮语喽。 山洞、耳洞、空洞，哈，勾选懂懂懂， 勾选懂懂懂。今天我们来懂的这个潮语呢，它叫做季节歌单。 OK， 季节呢就是那个 season， 然后 song list。 刚刚我们有几个听众朋友们就猜，哎，请问季节歌单是不是指你可能到了这个月份有一些重要的节日，那这个节日呢是有很多代表的歌曲，所以你很常会听到。举个例子，你可能在中秋节会听到明月几时有，你在新年会听到大团圆，你在圣诞节呢会听到 All I want for Christmas is you。 答错啊！再来听听看我们的其他的听众朋友卡信，你觉得季节歌单是什么意思，好不好？ 什么是季节歌单？季节的歌单应该是那些一年四季的歌曲吧。 一年四季的歌曲就可能配合不同的季节嘛，来、like, 可能 winter， 可能是那个秋天、春天、summer 夏天嘛。不好意思，感谢你也答错了。所以今天听众朋友很多都猜是不是真的跟季节有关的，但跟大家说，潮语咧它的本质就是它没有那么字面的，它一定是比较特别，有点拐弯抹角的。所以正确答案呢，歌单季节指的是现在大家只要打开 IG Story， 我就不信不可能没有的。你开了 IG Story， 一堆朋友，十个朋友里面啦、啊，应该有五个吧，或者是六个都在 share 什么？他们的啊 ，Spotify Most Play Song List。就是到了这个季节呢，大家疯狂的晒出自己一年里面最常听的五首歌是哪一些啊？这个呢就叫做季节歌单。因为 Broccoli 本身没有使用 Spotify， 我每次听音乐都是用 YouTube 的那个 Premium 会员，所以诶，他就没有一个整理一个表单啦哈。但是呢，大家如果要学怎样去找自己 Spotify 的 Top 5 Play Song List， right？ 你其实去到小红书有一堆的教学，或者是来到我的 IG 伟俊22，我有那个教程可以分享给你。所以希望大家学起来这个季节歌单啦哈，设置个身边。Beyond Trend， 勾选 Beyond Trend。 Hello 你好，我是 Broccoli 李伟俊。刚听过的歌曲又来自 Kiki 的 Dancing Alone。 相信在这个月份这个季节呢，你肯定不会 alone 的，因为哇，十二月真的有太多的旅游，太多的聚会了，有要一起 Christmas 啦，要一起跨年啦，冬至啦，新年又要到了，所以呢大家已经如火如荼的在准备这些各大节日了。包括我们 Astro 同仁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在赶进度了。昨天呢我们才拍摄 排到大概半夜的一点多两点哦，就为了准备给大家我们 Astro 每一年都会有的新年歌。而这一次呢，我们准备一共有四首歌，昨天拍摄的是第四首，然后今天在录就可以差不多杀青了。然后告诉大家，我们这 MC 们啊，还有 Astro 的一些同仁们，在拍摄新年 MV 的时候呢，现场真的是很多欢乐，很搞笑。像我们昨天是在一个studio 很大个的 studio 里面拍，然后趁那些幕后啊、导演啊，还有那些摄影师在换 cam 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些演员都是很得空，没有事情做。然后 Jasper 赖雨涵龅牙姑呢，非常的搞笑，他本身是算是 cosplay 一个 Andy，OK， 然后跟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歌唱女神白灵姐呢，一起来玩这个走秀选美的一个仪式一个活动，超好笑。我有录下那个 moment， 大家听听看啊。OK， 这个画面呢，就白灵姐她在走秀， 来了来了， 然后到龅牙姑，然后转了圈圈，她转圈圈，然后你看 ，Gucci， 新加坡， 超好笑。大家知道我们在 cosplay 哪一个画面吗？忘记好像是国际小姐，还是忘记哪一个选美比赛了？反正就是每个 model 他们出来的时候呢，都要在舞台转两圈，然后说 Singapore。Malaysia 或者是 China， 然后他们就个别代表各自的国家，在片场哦，在那个布景那边直接玩起来，真的是超好笑、超有氛围的。所以我说，大家看到我们荧幕上那么快快乐乐哦，其实真是荧幕过后也是那么的快快乐，甚至更加疯疯癫癫呢。大家要看到完整版的影片呢，来到我的 IG 伟俊22，我特别偷偷发给你，好不好？手机勾选 B U N T R N， 勾选 Magic Hour 由 IGM Land Serum Band 2 Icon Residences 为你呈现，12月7号和14号。星期日到 Serum Band 2 Icon Gallery 参加欢乐亲子活动，开启 Iconic 生活。